的怀。我的歌谣唱得一拍成三两，

双方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加快推进项目进度。王彦青说，涿州市高度重视与中船重工集团的合作，对项目采取每周定期调度的措施，加强督导推进项目进度。同时，本市将抓住建设省重点项目的机遇，为中船重工集团和合作项目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他希望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抓时间、赶进度，全力以赴促进合作项目顺利推进。近日，涿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预防家庭暴力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俊宇、副主任王保国出席会议。刘俊宇强调，下一步工作中，市人大要进一步加强监督力度，确保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预防家庭暴力等相关法律法规得到良好落实。各职能部门要充分认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等相关法律法规工作的重大意义，提高做好这项工作的责任感。要通过广泛有效的宣传教育，让更多的群众知晓国家对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预防家庭暴力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规定。要加强部门协作，发挥各自职能，形成工作合力，提高工作整体水平。8月1日，涿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主持召开两维治理工作推进会，总结第一阶段全市两维综合治理工作情况，对下一步的工作作出部署。李庆杰要求，即日起，住建、环保、国土、监察等职能部门联合执法，抽调各个主管副职督导组依次到各乡镇进行督查，按照时间节点，有计划、有策略展开打击行动，确保2017年两维治理工作任务按期按质完成。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新。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发现爱一定要有回应。 直很安静，这是2004年热播的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部剧有一点中国风啊，其实能搭上一点点的边，所以呢，这首歌的作词者他肯定也跟中国风有关系。没错，他就是经常搭档周杰伦写中国风歌词的方文山。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嗨，各位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钟汉良献唱电影《捉妖记》的主题曲。而在电影当中呢，他也是突破尺度啊，化身了大反派的捉妖总裁。 生命就是一部情书，期待你细心的阅读，迷乱时起步，勇敢地向前追逐。生命也是脚下的路，起落迂回都要继续，失去了保护才可以迈向成熟。离开曾经靠依过的大树，放开一切包袱，要义无反顾。每个错误在生命的画图写下一笔领悟，好好的记住。结束，悦目不悦目，也要用心的阅读，顶天立地的每一步。 关于《捉妖记》这部电影的票房，它的新闻大家也了解一二了吧？在《捉妖记》刷新华语片内地最高票房记录之前呢，泰囧的这个王者之位已经是稳坐了近两年半了。而在这两年半里呢，13年的《西游降魔篇》是超越了《钢铁侠三》，收获了12.46亿；到14年的《心花怒放》是11.69亿，《大闹天宫》是10.46亿，但是呢，都没有能打破泰囧创下的记录。不知道在这十几亿的票房当中，有你贡献了的部分吗？继续来听歌吧，郑秀文的《舍得》。 以为你忘了，所以选择沉默，还记得你的手传来的温柔。天刚亮了，又是一夜等候，你还有什么借口可以来自己的脆弱，和你的软弱，历经这段感情之后，我才了解另一个我。决意舍得，去成全，去放手，过我自己的生活。偶尔想你的时候，就让回忆成全，去放手，不追问你的感受。

情人这首歌已经成为了香港乐坛的经典之声了，当然也是很多不熟悉他的朋友唯一了解的关于他的曲目。这首歌还有一个国语的版本是稍微显得凄楚一点啊，可是粤语的版本呢则蕴含了更多的希望吧。其实当时的关淑怡跟王菲应该是大致同时出道的，可是就那个时候她的成就还有知名度呢都远远在王菲之上的。继续来听孙楠《留什么给你》。 那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若像淘气梦，如果注定爱就任它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敢。

可惜谁又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 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来自于王菲，之前的《将爱》还有《致青春》等等的里面都有王菲演唱的主题曲。那这两部电影呢，就已经说明了王菲演唱主题曲啊对这个票房的推助作用，而这一次的《匆匆那年》呢也是如此了。还好啦，作为王菲的歌迷，虽然听不到她全新的专辑啊，但是偶尔还能通过这种方式听到她的演绎。接下来要听王力宏的歌，叫做《需要人陪》。这首歌的 MV 好像还是他自导自演的，当然他也导演过电影，还记得吗？叫做《恋爱通告》。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 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前却有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这首歌是不是有些朋友会在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听到的话，会觉得非常的感同身受呢？其实王力宏也是用很简单的歌词还有旋律，就诠释出了很多人的一些内心的感触吧。白天呢，生活非常忙碌，然后觉得没有目标，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特别容易需要人陪，可能是想起了某个思念的人，又或者是曾经相爱的人吧。小军的音乐盒，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于邓丽君，但愿人长久。而这张专辑是收录在她83年发行的诗词歌曲的专辑《淡淡幽情》当中。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一匹忠诚的马，总在零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啦，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快出发，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看看忘记了回家。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一起去海里吧，轻轻把电话关掉吧，不想他想明天，快乐出发，让我们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一起去海里吧，集体把电话关掉吧，不想他想明天，快乐出发。 爱的歌曲向快乐出发，这首歌是零点乐队作词作曲。每个人呢都向往自由快乐，就像小的时候一样。还记得以前呢，在暑假的快乐就是啃着冰西瓜，然后吹着吊扇，然后放肆的看《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哦，后面还有《还珠格格》。据说今年呢，这些神剧在各台好像都没有播，想一想还真是有些伤感呢。没关系啊，电视台不播，我们就来听一听歌吧，听小燕子赵薇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爱之选》，这还是她在刚演完《还珠格格》之后发行的专辑当中的歌。好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是这样，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寂寞里游泳了，我已经熟能生巧，我已和寂寞的关系很好，你是变心了，拉娃睡觉，我的心就在孤独中洗澡，我已经习以为常，我已和孤独有了深交，爱了什么没和你交流， 忆和寂寞的关系很好，电视变形了，喇叭睡觉，我的心就在孤独中洗澡，我已经习以为常，我已和孤独有了深交，爱恨什么没和你交流就乱了套，不屑你的手容易摔跤，爱恨面貌美梦总是在把谁围绕，你给的拥抱总是那么的好，突然有一天我看透了你的好，我认同个爱把丘比特的箭拔掉，嘴边数着一二三，眼睛看四处把你找，你却数着 就此发现 我的感受。